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雅加达亚运射箭项目今天进行复合弓男女团体以及个人资格赛，我国女子好手陈怡萱以破大会纪录的706分抢下资格赛榜首席次，台湾复合弓女团也在她的带领下以总分2085分排在第三。陈怡萱今天在资格赛展现神准功力，两回合成绩分别为354分以及352分，其中有58支是十分箭，最后以706分打破南韩选手崔宝美在2014年仁川亚运缔造的695分大会纪录。亚运涉及25公尺火药手枪赛事，中华队女将田家珍以预赛总分581分排名第六晋级决赛，吴佳颖射下573分排名在第17名，无缘取得晋级资格。男子跆拳道项目，我国选手何嘉欣在63公斤级16强赛击败对手晋级，不过刘威霆在80公斤级最后几秒遭到对手以正拳击中，无缘晋级。远雄大巨蛋日前因为工人焊接不慎发生了火灾公安事件，为了了解大巨蛋工地安全问题，台北市议会民进党团今天和台北市政府建管消防等相关单位前往会勘，却遭到远雄拒绝入内，最后几经商量下只进入工区工地帐篷遥望大巨蛋，这也是民进党及议员近期会勘大巨蛋第二度遭到拒绝。民进党团总召李庆峰痛质疑大巨蛋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市议员阮昭雄痛骂都已经发出正式会刊通知，如今却还是没有办法入内，远雄不甩台北市政府，市府却无计可施，公权力完全荡然无存。现场监管处官员说，今天会刊内容事先建议体育局应该跟远雄沟通协调，市府并没有反对议员监督。而出席的体育局参议李荣威指出，有事先联系远雄发言人要到场会勘，而远雄集团发言人杨顺清则说，从头到尾没有接获主管机关以正式函文告知议会会勘需求，目前工地正在实施构台拆卸工程，相当的危险，除了主管机关之外一律谢绝参观或者是其他活动。新北市莺歌区中正二路旁一辆机车脚踏垫上，昨天晚间被发现一只手提包内竟然装着男婴尸体，警方获报查出21岁的赖姓女子气质阴湿。新北地检署检察官今天在板桥殡仪馆相验男婴的遗体之后，初步认为男婴应该是生前被遗弃之后死亡，而不是死后遭到遗弃尸体，但是为了求慎重决定择其解剖，另外依遗弃致死罪嫌欲令赖姓女子3万元交保。MSCI 指数公司6月起正式将中国 A 股纳入 MSCI 系列指数中，受限金管会对于境外基金持有中国 A 股投资比重限制，和宝投资管理中国股票基金宣布，包括和宝中国股票 M 美元、和宝中国股票 IM 美元将从9月17号起终止在台湾销售。这是 A 股纳入 MSCI 指数之后，首档因为投资比重超限在台湾下架的境外基金。MSCI 将在9月初第二阶段纳入中国 A 股，预估再新增10档 A 股，推升目前 MSCI 指数的 A 股数量由226档扩张到236档，合计占 MSCI 新兴市场指数权重 0.75%。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2点，来到10804点，成交金额新台币973亿。日本人均指数上涨129点，来到22348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5点，成为2275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22点，成为271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98点，跌幅 1.15%， 成为8450点。香港证指数上涨107点，成为27860点。新加坡今天假日休市。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中午暂收在30.713对一美元，台币升值1.7分，成交金额3亿7700万美元。日元目前以110.42兑换一美元，欧元兑换1.1572美元。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中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其他山区也不排除有局部大雨。热带性低气压特报，热带性低气压目前是在鄂伦比西方大约21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东方向移动，未来强度有略微增强的趋势，在台湾海峡南部巴士海峡以及东沙岛海面航行以及作业船只要特别注意。 今天中南部、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不排除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北部地区今天30到34度，中部、东部地区30到33度，南部29到31度，澎湖地区29到32度。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欧洲旅游权威，巨匠深耕20年，北欧赏极光，入住北极圈正统玻璃屋，阿拉斯加极光列车，壮丽山河在眼前。旅游看巨匠，世界不一样。追寻极光第一推荐，请上网搜寻巨匠旅游。 冰冰冰冰，我要冰！冰冰冰冰，我要冰！ 一年一度的期待，元祖雪饼，今年中秋就吃元祖雪饼，冰凉好个秋，元祖雪饼。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UFO Superstar， 我们是飞碟首选强打星911。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Yeah, I need a drink, whiskey and my thing, but shit is all good. I can handle thingsI can't wish that you would. You've been out of reach. Could you explain? I think that you should. What you've been up to? Who's been loving you good? I'm just on the floor. I'm like a murderer. Been looking through the text and all the photos. But don't you worry, I can handle it. No, don't you worry.Let him touch you, touch you, touch you, touch you, touch you, touch you. Yeah. The way I used to, used to, used to, used to, used to, used to. Yeah. Did you take him to the parents, Santa Monica? Forget to bring your jacket, wrap up linen, 'cause you wanted to. I'm just curious. Is it serious? I'm just curious. Is it serious? Calling me up so late at night. Are we just friends? You say you wanted me.Sleeping with him. You think of me, I'm what you see when you look at the sky. I don't believe you, you ain't been loving me right. Yeah, I'm just on the phone like a murderer. Been looking through the text and all the photos. But don't you worry, I can handle it. No, don't you worry.Touch you, touch you, touch you. Yeah. The way I used to, used to, used to, used to, used to, used to. Yeah. Did you take him to the parents, Santa Monica? Forget to bring a check and wrap up linen 'cause he wanted to. I'm just curious. Is it serious? If you let him touch you, touch you, touch you, touch you, touch you, touch you. Yeah. The way I used to, used to, used to, used to, used to, used to. Yeah. Did you take him to the parents, Santa Monica? Forget to bring a check and wrap up linen. Yes, it is serious. 是我们是很严肃的，正在这里为你放送好听的歌曲。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来到了2018年8月22日星期三的下午2:09，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Oh yeah. If you let him, if you let him.

脑残了，不用再想的意思，不需要用大脑。我们来听听宇宙人的《右脑》专辑当中，不用大脑。这两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可以放下你的大脑。 说到宇宙人，他是不是昨天还前天小玉在征求你随便哼一个啦啦啦给他？ 哦，然后他要做首歌，是不是？ 我不晓得，但是因为我就想说，哎，随便哼一首，就是你自己自创一些啦啦啦的旋律， 嗯。 然后我就一个旋律都哼不出来，就很容易哼成真的歌这样子。 哼到别人的旋律。 对对对。 你好不好？是否和我一样听见了鸟叫？爱因斯坦，你吃了什么？我也想要。相对的人际关系少了我最好。为什么笑？我不知道。旁边的人在笑，我也跟着笑。寂寞的夜里，我睡不着。是隔壁太吵，孩子房间太小。错误用力擦掉，奇怪痕迹太深，翻眼还是看得到。忘了都好，可惜做不到。要是能够偷走，我不会计较。如果可以，我想把烦恼换成钞票，买一杯调酒，再买一座小岛，那有多好？有梦最好，梦里有你。想给我之前，时间改变，我也跟着改变。快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幻觉。寂寞的夜里，我睡不着，是隔壁太吵，还是房间太小？ 来自宇宙人的不用大脑。常常呢，我们在下班回家的时候想要完完全全的放空，尤其如果那天真的很累的时候，你就想要倒在沙发上面，然后就是狂转狂转遥控器，狂转狂转狂转，然后看到什么就哦要停下来把它看完这样子的那种感觉。可是有的时候呢，我也觉得如果一个节目，一个娱乐节目，它目的主要是要娱乐你，可是可以同时让你动一点点小脑筋的话，好像也蛮不错的。 有时候动了脑筋会动太多，像之前大热门会推出一些题目，烧脑的，那个已经是让你崩溃，就想说告诉我答案，就是那个反而变成一个压力的来源。 所以大家在休闲的时候喜欢看烧脑益智节目， 还是喜欢看完全无脑的放空 呢？比较轻松的是不是像比如说一期金麦克这种，反正你就是跟着答题、 哦、 然后很快的答案就会出来了。 哦， 像是这样。 因为我现在在想的是，比如说我上个周末有一天非常非常累， 嗯， 我回家以后呢就 看倒在太太怀里， 没有，就不要有人，任何人都不准碰我， 嗯， 我就是要自己躺在地上，然后看那天看什么，就是白宫 Jamie Foxx 演一个美国黑人总统，然后有恐怖主义跟他们内鬼，然后要进去白宫，然后把白宫挟持，就对，里面还有人质， 然后有一个人就是要拯救白宫。 Yes， 哇， yes. 那个叫做什么啊？也是四个字的。 Yes. 还有拍是不止白宫，是后来拍了英国片。 哦，是哦， 他好像有二全面 之类的。 嗯， 我记得那时候在电影上映的同期，还有两部都是差不多，就是白宫内部有危机，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超强在里面，刚好去里面，然后就要救他们、那个。 嗯。 然后我可能是看了另外一部、然后我没有看星期六晚上看那一部、我就一直觉得说这个我明明就看过，怎么完全不记得，就是我不记得这个剧情走向。 嗯， 然后转来转去把它看完了，看完就是舒服，看完就是爽，看完就是快乐。 下次转到还再看一次吗？ 应 我昨天看到我人生大概第496遍的麻雀变凤凰。我每一次看到麻雀变凤凰，我就是想把它看完。 好，在 App 上面说是白宫末日啊，白宫末日这样子。 嗯， 好，另外一种呢，就是昨天呢，我也看了伯恩 Stand Up Brian， 对，曾伯恩呢，他最近做了一个新的节目，然后我觉得真的很酷，叫做伯恩夜夜秀。 嗯， 之后呢，会在每个礼拜三的晚上，从10月1号开始， 嗯， 我开始做这一件事情，然后一开始先做一季。13集，他呢其实就是做美国的 talk show， 美国的就是谈话节目， 嗯， 谈话秀就是一个主持人，然后呢一开始会讲一些有趣的小段子、小梗、然后呢也有访问来宾，另外呢也有这个、跟来宾的互动，会玩游戏， 嗯， 还有呢就是、他有特派员会上街去访问， 嗯， 对，然后就是完全做就是。精致一模一 样。哇，那他每周都会，就是他录的时候都会开放有现场的人去看， 没错，也会开放现场观众，就跟美国的就是 talk show 是一模一样的。 嗯、 对，那我就看到了以后，就会觉得天哪，好厉害啊！ 我们去报名、 就是，报名什么？ 就是其中一场去看啊。 你要付钱啊，不是随便你就可以进去看的。 但是竞争很激烈，这样子。 我不知道竞争激不激烈啊，因为他。就你想说，以前常常就是说，哦，我们要开一个电视节目，好像觉得做电视是一件非常非常烧钱，然后很难的一件事情。 嗯。 但后来就是回头起来想想，就是只要你有心，你愿意把你的人生投进去， 你就可以。 你爆肝，你烧出来，然后还有重点，你要有才华， 嗯， 你也是可以做出来的。然后他现在就是做一个募资，因为一般的电视节目是有制作公司嘛，然后有金主啊什么，可他们没有，所以他们的金主其实就是。 大家， 网络，大家，就是我觉得网络真是开启一个便利性，就是现在如果你想要做任何事情，然后你就相信你自己，全心投入去做，然后募资平台让大家来支持你， 嗯， 就以前的那种什么传统媒体的高墙啊，有什么资格啊，就哦我会被电视台拒绝，我会被电台拒绝，他们不要我做节目或什么什么之类，他们觉得我不符合，现在 no， 你自己可以做。They were going no, no, no, no, no, no, no way. But what they don't know, no, no, is we don't care. We're going keeping on going till we.We got language, they sing with you sound 劲歌金曲。 不再流泪，用爱翻转世界。雅莉安娜。用爱走出伤痛，甜番九十国排行冠军，感动全球180亿串流点听，未发片抢先白金销售认证。神级跨刀，新世代最强天后雅莉安娜，2018冠军大碟甜到翻，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爱してる。 好浪漫哦！ 不要追剧了啦， 好想立马出国玩。 现在用台湾Pay QR Code 转账、缴税、购物免手续费，月月再抽10名20000元旅游金。 那就一起用台湾Pay， 天天台湾Pay，亚洲自由Play， 台湾台湾Pay。 漫步在金黄色的天使花毯，无垠的金针花海，仿如置身小瑞士般的梦幻。Villa 温泉、稻香、森林浴。我在池上遇见秋天最美的天堂，全台最美饭店台东池上日辉国际度假村10周年优惠倒数中，优惠升级庆祝台北日辉或美国 IDA 设计金奖，邀您翻玩最潮台北。订房专线02-6630-0999。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大家好，我们是 CTO。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Everybody screamed when I kissed the teacher, and they must have thought they dreamed when I kissed the teacher. All my friends at school, they had never seen the teacher blush. She looked like a fool, nearly petrified, 'cause she was taken by surprise when I kissed the teacher.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就是最近呢在演戏的，最近上演这部电影。那上个礼拜呢，在飞碟联播网也一直在问你说，哎，在原声带当中， 你 最 喜 欢哪 一首 歌的《妈妈咪呀》？没错，然后呢，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妈妈咪呀》，《妈妈咪呀》的《When I Kiss the Teacher》 UK 金榜。 同样的，就是我们的电影真是跑在全球的前面。嗯，我们电影很多都是领先全球上映的。好，所以呢，最近 UK 金榜上面，金榜上面呢，UK 金榜上面的《妈妈咪呀》的电影原声带也上榜了。 嗯。鲜艳的面具，鲜艳的面具。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Mixer 迷先生，这首歌叫做《化妆术》。化妆，化妆不是 make up， 不是明天那个美美爱漂亮的化妆。化妆是说话的。妆容术， 话术， 话术。刚刚听到阿爸那个 When I Kiss the Teacher， 对，没错，你没有听错，就是啊，当我亲了老师的那一首歌。所以就马上就想到说，到底有什么师生恋的歌曲啊？好像不太多哎、欸，只想到这一支 MV， 而且这支 MV 就是你要找还不好找哦。萧淑慎 为什么不好找？ 就哎、欸，你知道 KK Bus 听不到梁静茹的勇气吗 ？KK Bus 有一些歌很神秘的不见了， 然后。所以 KK Bus 里面有梁静茹的《勇气》专辑，他有这张专辑哦。 但是里面没有《勇气》这首歌， 十首歌变九首歌。I don't know why。 我记得光良有一些歌很神秘的消失，光良没有这个。 对啊，太怪了。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 下午的2:35，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那这一支梁静茹的《勇气》MV 就是那个时候的萧淑慎。MV 的剧情呢，就是在讲，是在讲师生恋吧？是吗？ 是吗？ 还是就是年纪有差的恋情？ 只是大叔跟小女孩之…… 哦，是大叔小女孩而已哦。 因为这个 MV 的太长，所以有一阵子就是在唱歌的时候禁播。 真的假的？ 就是没有，就是不准人在点 了，哦、 點所以我已经也没什么印象。 以前那个年代，每次去必点哎、欸，然后都 要看 這 一段，就你 要看小 组生一直搭公车，然后一直干嘛干嘛干嘛，然后跟他吵架，坐在那边， 然后最后要说 到底是为你好还是为我好？哎、欸，还是 那一首歌是为我好，还是为你好？ 不是啊，勇气不是说我今天满十八岁咯？ 啊，对对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如果我的坚强任性会不小心伤害了你，你能不能温柔提醒我，虽然心太急，更害怕错过你。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涌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说到了师生恋呢，就让我想到了我们之前接到的 call in 朝伟呢，朝伟怎么没有回来回报？ 因为梁朝伟可能想说四点才回报吧。 哈，怎么会没有师生恋近况 呢？所以如果现在朝伟有新的近况，你在等朝伟，现在可以马上打电话进来， 是不是？对对对对对对，而且都已经又过了一个七夕情人节了， 应该是有一些事情在改变才对。 Yeah, right.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恶女 Club。 这首歌曲的歌名非常好笑，叫做 It is romance if I do, It is affair if others do。 就是如果我做的话呢，是浪漫；如果其他人做的话呢，哦，就不是了哦。所以以 PTT 的乡民来说的话，有另外一句话可以形容更加的传神， 很简短的讲清楚吗？ 对，就是哎， 忘了 哎， 不会是什么人帅？ 对， 人帅 怎么样？人丑性骚扰，人帅 哒哒哒， 对，人帅哒哒哒，人丑性骚扰。 Talk, yeah, back it up. Holla at that if you acting up. You ain't got that, you can't sit with us. Yeah. Sign the frames, make you double take. Man and Andy on a double day. Grand just hit me, said he on the way. Yo quiero, yo quiero, yo quiero dinero. 我其实人帅没有干嘛啦，就只是人帅真好。 啊，只要 人帅好， 只要有凹的音都可以。 人帅真好，人丑性骚扰。 Look, they gon' do what I say. So Cardi B and J Lo talk behind my back, but never up in my face though. I just want my money, chips, guac, and queso. Y'all can kiss my ass. Dame un beso. Don't mean it, kinda drippin' the sign. 人帅欢迎光临，人丑本票先领。 什么啦？这是他自己自创的吧？ 原本是人帅真好，人丑吃草了 啊！ 人帅益生菌，人丑大肠杆菌。人帅吃便便，人丑吃便便，两个便是不一样的便。第一个便，人帅吃便便是哇，就吃遍天下那个、 oh, 吃遍遍这样。人丑吃便便就真的 是大便。 补补。人帅彭于晏，人丑。 等一下，你要接什么名词？ 讨人厌。 Oh. 害怕会有另外一个人，是不是？ 对对对对，想说万万不可。 今天是星期三呢，在星期三的哥哥妹妹有一次在本来的第二个小时下午的3点钟过后，会是我们的运动时间，有运动歌单啊，还有要讨论跟大家聊聊最近的运动。那因为下个小时呢，我们有特别来宾， 跟电视也有点关系。 Yes， 没错，所以呢就提前把运动歌单给放一放。然后今天本来要跟大家分享了两个运动新闻，第一个是最近那个日本甲子园刚刚打完，然后夏季甲子园有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那我们就等到下礼拜再跟大家分享好了。 好， 还有呢，就是昨天也有一个蛮励志的故事。昨天我在做节目的现场的时候，就听到 了、哦、你听到整点新闻， 对，新闻主播然后先说哈，台湾的卡巴迪居然打败伊朗，我觉得、哇，这个很励志哎、也可以跟大家讲讲这个蛮奇妙的印度起源的运动。

就像这样静静坐在你身旁，但是你知不知道，我就像这样静静坐在你身旁，但是你知不知道，我就像这样静静坐在你身旁，但是你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新复发树和院知道，讲究是你的习惯。气派交易厅 Modern Lounge Bar 是您的私人招待所，一树一院电梯别墅社区，自宅双车位是您独享的宁静港湾。新复发树和院24小时保全，七期生活泳池花园别墅自备199万起，即交屋，04-2255-3338，树和院。 不管出发到哪里，最后都回到这里，回到自己的心里。田馥甄现场录音作品，自己的房间，华言音乐。 优福欧洲时刻表， 用餐时刻快跟着巨匠旅游玩北欧，巨匠旅游北欧赏极光，特别安排挪威奥斯陆百年餐厅，大口享用帝王蟹大餐，游北欧赏极光，捕捉幸福每一刻。 欧洲美味时刻，巨匠旅游。 我是周慧。 那昏昏飘落的小雨，不停地打在我窗。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本届亚运自由车今天进行女子个人100公里公路赛，台湾有黄婷英、张瑶两名选手参赛。经过3小时的竞赛，黄婷英以3小时01分20秒的成绩排名第13名，张瑶以3小时06分10秒的成绩排名第17名。在今天的比赛前，中华队车队到起点会场时，发现出发拱门上的各国国旗中，竟然出现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身影，让中华队选手都觉得讶异，赶快拍照存证做纪念。果然，很快的，在女子公路赛即将开跑前，拱门前的国旗已经改贴上中华奥会会旗。在台中后里区陆军装甲586旅服志愿役的詹姓一等兵和同袍共7人，去年11月向一名退伍上士道别，脱离部队掌握1个多小时。部队找到这7名阿兵哥，中校营长逐一询问这7个人跑去何处。詹姓男子情绪失控，怒呛中校营长，他在外面砍过人，可以对营长开枪，遭移送法办。台中地院审理时，詹姓男子认罪，而且获得营长原谅。台中地院依军防恐吓长官罪与侮辱长官罪，分别判处1年和2个月徒刑，宣告缓刑3年，可不用入狱，条件是支付5万给国库。新北市永和区中正桥旁边的河堤，今天下午1点多发现一具无头男尸，警方获报到场调查，发现这具男尸除了头部被切断外，双手臂以及2只小腿都被切断，现场没有发现尸块，目前正扩大搜索中。警方初步调查，死者身份疑似是一名29岁加拿大人 Ryan， 在台担任外语老师。当时他的一名混血儿许姓友人因为久久联系不上，就到 Ryan 常遛狗的河堤旁寻找。下午2点多，在河堤沙洲上发现这具无头及4肢的尸体时，吓了一大跳。定睛一看，身上的衣服确认是 Ryan 常穿的，因此赶紧报警。台塑六轻厂区焚化炉改建案环差审查过关，云林县政府表示，六轻焚化炉改建后仍将以协助台西、麦寮两乡去化垃圾为主，处理量不会增加。 云林县环保局表示，六氢焚化炉原本环评规模为每日400吨处理量，但经过近20年的使用，已经老化，效能不佳。台塑主动向环保署提出环境差异审查，汰旧换新焚化炉，处理量仍维持每日400吨。环保局强调，台塑在环差中承诺仍以处理麦寮乡、台西乡的垃圾为原则，没有增加其他乡镇，垃圾处理总量也没有增加，请乡民安心。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142点，成为22362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3点，成为2273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20点，来到271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99点，跌幅1.16%，来到845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74点，成为27827点。新加坡今天假日休市。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2点，来到10804点，成交金额973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721兑一美元，台币升值0.9分。日元以110.40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564美元。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中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其他山区也不排除有局部大雨。热带性低气压特报，热带性低气压目前在鹅銮鼻西方约21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小时10公里速度向东北东移动，未来强度有略微增强的趋势，在台湾海峡南部、巴士海峡及东沙岛海面航行及作业船只特别注意。今天中南部、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不排除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下午开始到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地区风浪大。高温资讯，今天中午前后，盆地局部地区为高温黄色灯号，不排除出现36度高温。黄色灯号区域为新北市、台北市。今天北部预测气温30到34度，中部、东部30到33度，南部29到31度，澎湖29到32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哎，阿勇啊，阿你在东张西望干嘛呀？ 我来找李长伯啦，想跟他请教一些事。 哦，他出门为民服务了啦。阿问我李长什么埋塞？ 是这样啦，你也知道我老婆最近发生事故，去办理身心障碍鉴定，拿到重度以上身心障碍证明。因为他是国民年金被保险人，想问看看有没有什么给付可以申请。 有有有，国民年金保险针对重度以上身心障碍者有提供身心障碍年金给付。 那需要符合什么条件吗？ 要是在国民年金加保期间发生重度以上身心障碍，取得重度以上身心障碍手册或证明，且经评估无工作能力，就可以请领身心障碍年金给付，提供无法工作时的基本生计。 谢谢李长婶，我现在就去劳保局拿申请书。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是，陈总，我快到了。啊，客户随口随到，日夜追绩效，三餐常常并作两餐。 休息一下，下一场会议也要全力以赴。 作息不正常，肠胃好菌会减少，让 AB 优酪乳保卫你的正常生活。 不再流泪，用爱翻转世界。用爱走出伤痛，甜番90国排行冠军，感动全球180亿串流点听，雅丽安娜甜到翻环球。 我是柯志腾。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Out. without care. Yeah, I was out of touch. But it wasn't because I didn't know enough. I just knew too much. Does that make me crazy? 3:10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现场的就是很 crazy 的疯狂电视台来喽！ Yeah, 大家好， 哟哟哟，好，今天呢就是疯狂电视台的两位代表，分别呢是虫虫哥唐崇盛，还有呢英英两位好， 名字代表， 哎、欸，对， 马克好，玛丽好，大家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虫虫， 大家好，我是康英， 哎、 是的，哎、欸，就是。听到你们要来的时候，我们两个的第一个反应都是 为什么啊？ 对，为什么你们还要来啊？ 因为这已经做出口碑了，他还需要宣传， 而且已经演了这么多了，对啊，大家都很熟了，这样子， 纯粹就是想来飞碟， 想来看两位主持人本尊，平常在听电台听你们讲话，想看一下，哎、啊，哇，帅哥美女， 因为我们也是哥哥妹妹嘛， 哦， 对， 学长学妹啊， 是 北艺大的，嗯，那主要是因为这出戏已经。我们第12度加演， 嗯，然后在12度，我天啊， 在两岸演了，目前要挑战第150场， 哇哦， 对， 这一次演完就是到149了，对不对？ 149，对，然后我们希望说能够让以前有项羽的朋友，然后还有人还想在6刷、7刷、8刷的，哦，我目前遇过在我脸书上 PO 的最多6刷的， 哇，7刷， 真的， 我遇到7刷 的嘛，而且他不是开玩笑，他把他的票根留起来就 PO 起来，然后我遇过有一个原本不那么熟的朋友，后来变很熟，因为他。大概我前面演4次，他3刷，嗯，结果3次都带不同的女孩子， 我， 然后第三个女孩子现在是他的老婆， 哦， 哦 所以我说他很下流，他把我们这出戏哈，这出非常艺术殿堂的戏，他把它当成是催情药， 是， 所以是适合约会带去的咯， 其实是说他很适合哦，你没有看过舞台剧哦的观众朋友来看。哦嗯就是你当第一次的这个入门戏，嗯，因为他浅显易懂之外，他还有一点点的一种在工作上的情感，在兄弟的情感，在情人之间的情感的展现，嗯，但是从头让你笑到尾， 哦， 对，所以没有任何的负担，然后这个戏里面会把观众当成演员， 哦， 你们两位如果来，我可以跟你们打赌， 就是我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真假的？ 我不骗你们。我这样 讲，以前电视台的催眠术吧，就是会说你现在那个不是鞋子，是一只猪，然后英知道吗？以前那种 有马丁跟你们一样，马家的马丁戴夫催眠秀， 对，没错， 马丁大师了。 就你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你就会想要脱衣服，然后就哒哒哒哒，然后就看到三三 个。两位真的是答错了 啊？不是哦， 不是不是，我们是把观众当成是演员，然后我们舞台上，因为这叫疯狂电视台，整个舞台上呈现就是一个电视台的摄影棚现场哦，所以观众来有三种观众的身份，第一个是买票进剧场看戏的观众， 是。 第二个是来电视台参观录影的观众、第三个是坐在客厅看我们播出的观众、因为我们在舞台的前缘有几台大的荧幕、还有电视机，让所有全场的观众可以感受我们拍摄之后从镜头出现的那种画面，在电视机前面呈现的那种感觉、对，所以我们透过那个镜头让观众变成演员，然后我们有大概做过统计，差不多十个哦，有九个是乖乖听话的，哇，叫你站起来就站哦，我不骗你，整个剧场啪啪啪啪啪像波浪舞一样，人唰就起来，坐下来之后叫你比什么动作就比什么，那另外有一层不做的好像是身体不太方便， 而且我们戏就是我们剧团啦，蛮奇妙，是可以接受文化与艺术，还有就是商业的结合。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某一段剧情里面，其实是可以接受大众置入。 对。 那置入什么呢？通常我们遇到的七次到八次状况都是置入求婚， 求婚、 是现场真的求婚， 是， 所以我们邀请上来一起演出的观众，我们就塞了那个要求婚的 男主角、 对，男生，然后他当某一个角色、然后到演演大家已经被控制了，哇，玩得很开心之后，他就开始对某一个另外一个被我们塞上来的，也就是他的未婚妻、然后就开始跟他求婚。 天哪， 每一次求婚都成功吗？ 都当然 一定的啦， 真正都成功。 对，因为主要是那个女的是被蒙在鼓里，然后新郎呢他包了少则20-30张，多则有到60-80张票的，哇！然后所有的亲友包围住那个现场，所以那个女的就是不答应，她不能下台。 哎，我记得有谁有见证过那个 萧万长副总统？ 对， 对，有一场他坐在现场，然后我们就讲说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个愿不愿意？我猜他应该会答应，结果那个女的就说三个字：我愿意。然后我们就讲说，如果现场的观众怎么样，大家就掌声就恭喜他们；然后如果怎么样怎么样，在场的萧万长副总统应该会起立说一个赞来表现他们怎么怎么的，结果萧副总统就站起来赞 赞， 真的不骗你，所以我说对，连副总统来我们 都被操弄， 做什么？对对对，你们来一定乖乖听话。 是哦， 感受一下那种 这么疯狂的感觉， 全然投入的疯狂。 所以疯狂电视台，我们请英英先跟我们讲一下，这有一个故事线的吗？还是它有点像是三人行不行？是那种就是会一直换角色换角色的？ 其实不是因为我们的戏剧很有趣，它是从一开始的是让大家觉得说，这个电视台快要倒了，快要倒怎么办？就有一个制作人，就是崇哥演的这个角色呢，他就是想要救起这个电视台，但是全这个电视台上下只有两个员工，到底要怎么撑住这个电视台？然后在我的角色就是一个很想要红，平常可能会做，现在融入了最近的直播，从我们8年前开始演的时候还没有直播这种东西，现在慢慢连融入时事，就是这女生开始做直播啊，但是也很想要成为艺人，然后呢就跟随崇哥，然后发展了一点暧昧情愫，然后还有他的弟弟，还有罗总想要搞垮这个电视台，然后整个人就是非常投入在表演这一块，但是同时也因为了可能有一些我们想象中演艺圈会不会有潜规则这件事情，然后参差在这个其中。那我觉得其中很有趣的几段就是比如说催眠秀，这是崇哥非常棒的 idea， 因为原本是没有在这个剧情里面的。但崇哥就突然想说， 应该算助眠秀。 助眠秀， 刚才那个马克哥有讲到一个叫催眠秀，但是原本的导演的原始创意是说，其实晚上我们能不能做一个节目叫助眠秀？ 让大家都睡着的， 现在帮助大家睡觉，现在压力很大，大家都睡不着。 吃安眠药不用了，看我们节目就能睡了。但是原本的设定就是您刚刚讲那个马丁大师催眠秀， 看了以后，然后大家就睡着。 那你看我们节目，你会跟剧中的这几个人一样，就会睡着，然后最后荧幕上就出现像那个 钟摆， 但后来我觉得那个还是像综艺节目短剧的桥段嘛，然后我们就找了一种，就是我们现在所有频道上，或是大家历史上看过最无聊的 无聊的想睡觉的节目， 想办法放在这个里面。对，比如说一开始可能是我们想说侏罗纪公园， 对， 哎，侏罗纪公园不会啊，很生动，大家怎么会睡着呢？ 对啊， 哎，用讲的。 对，以前有一种叫经典电影专题介绍，那我们请的一个是说书人，那他就是穿着长袍马褂，那讲话没什么起伏，把一路砰咚，哗，那种声光效果，然后他用说的，接下来我们看到经过画面的是暴龙。咚咚咚，那他那个脚步声是咚咚咚，就很好睡，然后镜头就会像晃，就感觉我们暴龙来那种感觉，把它做得很愚蠢、很笨、很烂、很无聊。嗯，对，所以你看了觉得无聊就想睡，还有你觉得很烂，一骂完就会想睡。 就是像比如说有《举光日记》呀， 《举光原地》 《举光原地》， 当兵的一看到那个就想睡觉。 没错。 然后还有老师讲解数学开根号二， 就马上睡。 对，是不是很好睡？ 对， 所以就把这些东西加在一起之后。还有什么越南新娘啊， 外籍新娘啊， 外籍 求婚，我们有那种在 很可爱的桥段， 100台左右，我们90几100多台有那种。像在法师几个法师的那个讲教的中间，会有一频道，就是有人用 DVD 去拍，在国外 他会拿丝巾什么之类的 啊，对你内行的， 因为他都是从头转到尾的那一种。 然后他可能在各个不同国家里面有那个美女，他讲啊，我很爱台湾，我身高多少，我胸部多大，我请娶我回家那种， 很夸张。 对，然后完了之后哈，这些最那个电视台摆明了，节目主持人就跟你讲说。你想睡了吗？哎，现在已经半夜了。你没有那么想看电视。你想看的烂节目或是无聊会让你好睡的节目都在我们这里。你赶快告诉我们，发简讯告诉我们你想要看什么烂节目，我们会尽量满足你。接下来第一个烂节目叫做《举光原地》，第二个烂节目叫做什么？经典电影专题介绍。 然后最后总结，然后就说：哎，怎么办？如果大家都还没睡呢，我们还有重播。 然后这个节目的一个创意是在说，它的收视率只会越来越高。为什么？因为观众转进来，只要一睡着，他不会再转台， 没错， 也不会关机。 对， 到早上醒来之前，收视率只会越来越高。来一个睡一个，来两个睡一双， 太厉害了。 对，所以这个很荒谬的一种剧情，但是我们是用很写实、很认真、专注的表演在做，然后观众就会觉得，哎，真的有这种烂节目存在，然后就觉得很荒谬，但是很好笑。 是，所以疯狂电视台里面呢，也会节目制作人也想了很多，就节目制作人就是。虫虫嘛，他在里面演制作人嘛，对不对？ 对 对，也就是在剧中你要想很多很多各式各样，要怎么样促进收视率，然后要怎么样就是让这个电视台起死回生的节目，对不对？ 对， 就是刚刚那个想睡觉的，还有其实现在台湾最多的应该就是新闻台吧？哦， 政论节目。 对啊， 以前是只有晚上9点10点以后， 对啊， 现在连中午就开始了， 中午就有了， 对， 早上10点也有了，那怎么办呢？啊，政论节目都是。当时的原始创意是说啊蓝的跟绿的分开啊两个人对骂可是一进广告有说有笑啊不要带你们去都有邻居啊不要你刚假崩你的其实有些真的都是朋友 他们其实真的是朋友 在做秀啦也是一个电视的表演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东西融入到了我们的戏剧里面然后前面一开场就是开始有前面有非常多的电视然后就是说50几到我们台湾不是50几到50几台都是电就是新闻节目所以我们这样看你太那个了，我们帮你总和，听我们用相声用说的方式，我们帮你报每一台在报什么东西。 因为我们没有新闻画面啊，电视台只剩下我是制作人， 是 一个250制作人，还有一个坏心眼的总经理，就我们两个员工，那她是应征过来的女演员，康盈盈，她想红的一个网红，一个年轻少女，我们就在骗她，还有她有报名费，因为要跟我们学嘛， 是， 然后另外我 电视台要周转，刚好我有钱， 你看拿她的3万块报名费当周。转机，你看电视台多穷，然后还有其他攻读生怎么办？找我弟弟进来帮忙。然后摄影师、导播这些哪里找嘞？免费的怎么找？去学校谈建教合作。对什么乔治中学啊，什么什么什么树德科技大学这种，找那种同学来帮忙录影。对啊，我们照样做节目啊，都不用钱。对啊，所以新闻台啊怎么办啊？你没有记者，没有画面啊，没有 SNG 车怎么办？拿别家的新闻在报什么，我们就聊什么。啊，用讲啊，那画面不要看，不要看，那画面都是很。 血腥啊，不好啊！ 暴力，对，我们就用这种方式。那你看我们新闻，我们是把所有新闻都筛选过、整理过，用这样的逻辑成立了一个新闻节目，用说相声、打主板说书的方式。 哎、欸，我觉得这个电视台可以做、欸，哎， 你说真的？ 我觉得真的这个电视台可以做、欸，哎， 所以现在拍成电影了，啊、真的真的。因为现在 电影跟这个是一样的吗？ 不太一样，它故事有稍微改，但是以这个为主轴，嗯，然后应该是明年的贺岁片吧，就是说对。然后像我们这个节目里面，我们刚刚讲的政论节目 是， 哎呀，不要这样骂的，刚骂那个一进广告就有说有笑、嗯，对不对？嗯，我们直接用打的， 太棒了！ 政论节目一开场，当就一个主持人就台上，就是那个拳击擂台、嗯、摔跤擂台， 对，然后分手擂台概念那样， 对。对 我们是真的来一个擂台哦，嗯、然后有那个绳索绑在旁边那个、嗯，然后就这蓝的代表那个国民党，绿的代表民进党，然后两位选手就出来就开始用日本摔跤那种哦，而且真的有那种很多什么爆头锤啊、倒栽葱啊， 爆头真的很可怕。因为我觉得崇哥真的是我见过，不管是戏剧圈或是舞台剧里面，真的非常非常拼命燃烧自己的演员。嗯，他所有的招式每一场他都要给我加一些那种大家看起来 很恐怖。恐怖的， 很可怕。有一个是一个，他要先跳到一个演员身上，然后剪刀脚再把那个人扭断脖子， oh, 然后那个人在滚一圈之后还要咔、再咔他的胸口。 摔脚招式， 对对对。 天哪，每个真的是台下观众看着都觉得非常 心惊胆战。所以每一场招式有可能略有不同吗？ 基本上我们只有更精进。没有不同，就是从以前开始可能有一些难度的动作、但是后来我们又看到有更难或更刺激、更花俏的，我们就编进来这样子、然后我们每一个招数会加上一个互相攻击对方的一个丑闻或是弊案、比方说那个以前有什么海角七艺啊或什么、那这个泛蓝的这个选手、他就会一招打完了之后就会说啊，你看这个叫什么啊？原来这个招叫做什么海角七艺的踢击，对，一个招数加上一个弊案或是一个丑闻， 对，很有趣，这样，或是有些就是你可能不需要非常大的招数，非常高的技巧，他们就说来，现在是马英九死亡之握， 哦， 大家都不敢跟他握手，这样， 对， 就很好，会揶揄现在线上所有政治还有一些相关的议题。 所以从八年前到现在，其实这些招式的至少名称一定都会改掉的嘛，对不对？ 他以前还有出现马英九死亡之握啊，对应的是谁？就是柯文哲的回春之手。 对， 回春之手。 他两个遇到就是一下子你赢，一下子我领先，一下子又怎么样怎么样，拉扯到最后大家一团乱这样。对，所以他把政论节目的概念变成是说，哎，现在你们电视上看到各台的都是用骂的、吵的。但可能是假的，但我们跟你玩真的，我们是用打的，打给你看，哐就来，当当当，一回合打完休息一下，当当当，二回合开始，腾腾又开始摔。 哎、像这个新闻台啊，或是这个政论方面的这个、这个桥段，如果你们当初就是去中国演的时候，这一段要怎么呈现？因为他们没有这种东西啊， 修改，因为我们这边的你说。为什么死亡之握、回春之手， 他们不懂啊， 不懂 啊, 啊， 那怎么办？只能讲大的哦，讲就讲 他们也会知道的一些台湾的政治的意思、 但主要是跟历史有关的哦，比方说1949兵败如山倒、什么什么，那就等于国民党败退到台湾、这样子，然后什么什么什么海角七艺，这个大家可能还懂的，对，会用这种大的事件，历史事件也好，大的这种不管弊案丑闻，就是大家都能懂的，来讲，然后把那个两个回合缩短变成一个回合。因为大陆对摔角比较不熟悉，那台湾因为我们从大概民国60、70年代 就看自己频道啊， 你内行的， 对啊， 我就是当时是这些的迷，所以我从大学时代开始看，所以我们当时在改的时候，原本这个剧本的设定，编剧设定是拳击， 是， 我发现拳击的画面不好看，直拳，右勾左勾上勾、没了，他不能用膝盖，不能用手肘，不能抱，不能摔，哎。好像摔跤比较刺激哦，又有抱又有踢又有摔又有打，什么都融合了。甚至像我有一个，就是被他我头被他夹，被对手夹在他的胯下，倒挂起来，我的脚上头下，然后就这样整个这样，砰，叫炸弹摔。 对 对啊，那种动作都进来啊，这个只有日本摔跤才有。所以我就想，那导演我们可不可以改成摔跤？所以变成是蓝绿拳击赛擂台赛，变蓝绿 摔跤 擂台赛。对，结果就真的哇，那个招数哇、千变万化，然后。就我印象当中有的，我们两个就开始编排、我会招数、排出来，但不知道名字、所以就请一个刚好那是我们的 副导演的男朋友也是摔角迷、嗯、他回去一招一招对着日本摔角去找名字、嗯、什么十六文梯级啊、嗯、什么水逆水平梯级、嗯、什么黄金轴这样子、嗯、对就把那个整个两回合把它编出来了 我可以明白从哥为什么说看这部剧会从头笑到尾因为从你们进来大概三点到现在三点半我笑不停、欸、只是听你们用讲的而已 一定要来看 对啊 大概现场看是我们刚刚讲的大概300倍 哇哦 不骗你 哎、欸，那这个电影啊，明年要上映的电影版，就是也会看到你们两位演出吗？ 没有， 我们不会， 我们是 他忙着巡演， 剧场跟那个舞台剧 是分开， 剧场跟电影分开。 哦， 对， 好，所以在这个疯狂电视台呢，这一次的加演，我还很好奇啊，因为这次会在10月5号、6号、7号三天在台北城市舞台。 是的， 那你们。因为每一次的演出就是会加一些新料嘛，那每次加这个新料会不会就会有点像就是要重新再排那个段落啊？会需要花很久的时间吗？ 我觉得我的部分是还好，我觉得从哥比较部分比较辛苦、嗯，因为他都是对应到现在政治的时事，所以稍微都要改变。那我觉得现在有加入了一位新的演从哥的弟弟，这个吕少奇，哦、我觉得因为我们都没有碰过，嗯、然后从哥也没有碰过的， 没碰过，没合作过， 在剧场也没合作过，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演到后面，就是你开始有点觉得、啊、好像在上班有点疲乏、嗯，突然进来了新血， 有新血， 对你反而就觉得对一个人新的表演的时候，觉得哎、嗯、他。会用什么招啊？ 是 虽然剧本是一样，但每个演员长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他可能会把这句话很无聊讲得很有趣，或是很有趣的话，天哪，怎么讲这么无聊、啊？你就会觉得，哎、欸，这跟他会有新的火花。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蛮期待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很多的时候进剧场不只是看一部戏，而是跟着每个演员一起呼吸、欸。然后我觉得舞台剧最棒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场听到大家笑声。 是， 我们拍完戏或唱完歌，大家都是啊，录完唱片才知道说哦，好不好听？大家。才会说、啊、你唱的哪里不好哪里好、嗯嗯、或者是拍完戏之后你现场导演说哦好卡你也觉得哦应该就这样吧 就是要杀青、欸、要上映之后才会知道 戏火了才知道、嗯、哦这个我火了、嗯、我不会知道我现场怎么样可是如果是舞台剧大家就现场笑就是你就是好笑、嗯、你这个点就是打到观众的心所以我觉得现场的感受跟一般的戏剧或 一般其他 的作品是不 一 样 的, 一樣的、嗯、所以我觉得大家非常推荐大家进来笑一笑哭一哭也好这样子、嗯嗯、 而且可以当、嗯、自己可以当就是被控制的演员，对不对？而有那个置入需求的话，要去哪里填送表单？ 哦，请洽全民大剧团，谢谢。 全民大剧团有要求婚的啊，或者什么厂商要置入的啊，好不好？先就是 Facebook 粉丝、就是、 完全可以， 对， 也可以私讯，就脸书官方粉丝团找康英英或是重重，真的我们会帮你们转介到给剧团、哦，因为。这个戏真的有还蛮多厂商来，不管是包场 非常多的置入跟包场， 对、嗯，包票， 对。 然后因为在如果有包票包场、嗯，然后有到金额一定的数字、嗯，我们剧团会安排一个节目 哦， 对，就是节目会冠他们的名，冠他们的名。我们现在不是有看到什么娘家低基金之 类的，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啊！现在就是我们会有这样的节目， 嗯， 对啊，中国信托梦好睡深夜助眠秀、哦、啊，你就知道是中国信托。 我们之前还有龙岩人本， 对 对 对。 对 还 都有来赞助、嗯、 之类的，还有什么上海商业银行、 uh-huh ， 对啊，理财业上海这种节目，这样、uh-huh、就是我们会这样子去玩。 Uh-huh、 然后这次一样，我们有邀请一位特别来宾来演出， oh, 是盛竹如大哥， 哇、 wow ，让大家重温蓝色蜘蛛网那时候盛大哥在旁白， 嗯， 阿明狠狠的拿起了刀，就往阿秀的胸口捅了进去。到底这是有没有亲情的纠结、爱情的纠缠，还是友情的纠葛呢？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对， 就是我们有一个现场直播，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戏剧节目、 嗯， 然后请到他来，但是会很合理的让他出现 哦。 然后就是让观众在现场感受蓝色蜘蛛网的那个拍摄的过程，跟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 是。 然后我们现场全场的观众变成蓝色蜘蛛网的那个目击者 哦。 证人，然后一起配合演出， 哇！ 那个会是所有你看的舞台剧里面大概没有办法体验到的感受。 Uh-huh. 你想想看，你跟着盛大哥的旁白，跟着我们这群演员250演员、 uh-huh. 在舞台上一起在见证一件一个一对夫妻，然后从不认识到在一起，然后结婚，然后到有人偷情到分开什么什么， uh-huh. 那个过程很好笑， uh-huh. 然后很荒谬， 嗯、uh-huh.。 很疯狂， 所以疯狂电视台呢，这是已经他们的第147场加演了，在10月5号的时候，然后147到49的这三场演出，在10月5号、6号、7号，星期五晚上7点半，星期周末的时候，星期六、星期天的下午2点半，在台北城市舞台，详情也可以上两厅院售票系统去查询。就是今天跟大家介绍的疯狂电视台，我真心的觉得是无需介绍，可是听完 有人说，就是我真的还买得到票吗？ 对啊。 可以，还有两厅院购票系统 哦。听完虫虫哥跟英英今天讲以后，才发现，其实还是蛮需要知道的，因为之前只知道疯狂电视台，但不知道里面葫芦里在卖什么药这样子。今天要谢谢你们喽， 谢谢。 谢谢 清楚，四个字名黑色魔术，忽然他就出现，忽然他又看不见，战光魔术， 吓你一跳。肩膀伸直楼梯，光头没有也没关系，轻轻松松凌空而起，一二三你已经出局，三光魔术 吓你一跳， 三光you

么突然？为什么感觉心情突然变不好啊？ 这首歌送给那些想要抓住一切的人，该放手了。他名叫 Jacob， 他想要抓着，不管是上帝还是世界的短暂，还是永恒的 prosper， 成为年复一年无聊的 loser。夜队曾经风光过，穿着燕尾服在颁奖典礼镁光灯的闪烁，最后跟得上擦肩而过，那种感觉我想我也懂过。他也曾在别人底下工作，没有太多东西自己可以掌握，就出来老板自己做 ，make everything like sound mixing under total control。但伙伴们总是 come and go， 许多伟大的梦总是胎死腹中，每当伤痕在握，却突然失去更多，越是一无所有，就更是放不了手。 用力抓着，不踩刹车，爱情它横冲直撞，仿佛世界都是他的，你分辨了，我揭穿了。又再次上演同样戏码了，两手空空的度过的，在虚实之间做选择。那个晚上不再一样，解开他的心囊，才是上帝设计的乱了。 雨声在窗外随风斜落，手机传来的讯息让他很 low。音乐搞了几十个年头，爱情却没有潮起，只剩下潮落。就像沙漠出现海市蜃楼，每次那些有点什么的问候，结果总是回答 Jacob 说。我想我们还是可以当个朋友。夜就像游泳游到一半，想要回头就已经太慢，也没有力气把比赛比完，因为双脚够不到底，已经开始发软，就只好放手 let it go， 就飘在浪花的高峰 let it flow。 人以为就这样下降沉睡在大海坟场，却发现原来下方就是宝藏。 手感放了，这个流了，这个不再抓着，因为他不配了，名字改了，脚也缺了，他不再打算为自己挣扎了，两手空空的度过的，在生死以前做选择。那个晚上不再一样，这个不再抓紧，因为上帝永远在这儿。 因为这就是恩典，在那穷途末路的尽头，其实是一双看不见想到的手。原来这就是恩典，在那穷途末路的尽头，其实是一双看不见想到的手。原来这就是恩典，在那穷途末路的尽头，其实是一双看不见想到的手。 手该放了，天快亮了， 手该放了， 这个不再抓着，因为他不配了，名字改了，脚也瘸了，这个不再打算为自己挣扎了，两手空空的度过和在生死以下做选择。 Confusing self-conscious with self-confidence. Confusing self-conscious with self-confidence. Confusing self-conscious with self-confidence. Confusing self-conscious with self-confidence. So you monogamous but body positive. Post pills you swallowing for a following. What he got to offer, he don't see the kids that he fathering. If you won't bother them, why you respond to them? Careful where you plant them seeds before you water them. Say you empower women, but don't acknowledge them. Feminism not what you embody in. You false hope, you false positive. 上个小时呢，我讲到，就是这个小时本来想跟大家分享运动新闻的嘛，因为今天每个礼拜三的下午三点钟过后，然后呢，这个运动新闻我才稍稍的提一下，大家就是不管是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还是外面的同事， 很兴奋吗？ 就对，是很兴奋、可是就是他们都已经知道我要讲什么了。 为什么？ 那就代表这件事情很红，不需要讲了啊。 我不知道啊。 啊？就是日本甲子园这件事情哦。 我不知道啊。 那没关系啊，你不知道的事情很多啦。 但很多人还是不知道啊，这起个头然后不讲什么意思？ 好，就是关于呢，甲子园嘛，每一年呢，也不止每一年，每一季呢，有3000多所的高校要竞争、然后就是日本，就算你可能拿到了日本一、世界一，可是，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真的是最难、最难、最厉害、最厉害的，而且一生也可能就只有那几次机会的，是在甲子园，就是甲子园，然后要拿那个甲子园黑黑的土壤这样子。 三千多支球队要竞争甲子园第一名的角色，然后呢，在今年呢，有一支黑马， 嗯， 这一匹黑马呢是一个农业高校， 嗯， 这个农业高校呢来自于秋田县，秋田县的金足农业高校，然后呢，它是一个已经从1915年第一次甲子园大会以来103年，总算又有一所来自于秋田县的高中。 103年来都没有秋田县的高中。 是的，所以呢，就是在昨天我看到这一则新闻的时候呢，是在 Twitter 上面，日本的 Twitter， 然后那边在说，今天呢，秋田县的县立高中的家长接到一封信，就说孩子们明天下午呢都临时停课。日本航空呢也在下午决定要加开早上秋田飞往大阪伊丹的临时航班。这两件事情呢都是因为第100届的夏季甲子园冠军决赛会有秋田县立金足农业高校对上传统强权大阪桐荫高中。 嗯， 不过 by the way， 就大阪就是去年来台的时候就跟台湾的也是就是台湾的强队对打。 嗯， 台湾有位投手玩疯他们， 是哦， 超强。 你到底有多少故事要讲啊？ 超多，但现在没时间。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环东大道10分钟，勤快返家，美丽庄园，大基地，大视野，丰富会馆，努力工作，回家享受东区好生活。内科南软新精英，新复发，祝你全家。南港后花园自备50万起买2+1房，新复发庄园2880-6888，美丽落成，完美的家在新复发。 啊！干嘛？ Choco TV 韩剧、台剧、陆剧、综艺、电影，通通免费看。 我早就知道啦。 啊！ 又怎么了？ 今天有最新一集录剧《惹上冷殿下》更新，好期待哦！ 赶快去下载 Choco TV。 啊，怎么办？妈妈生病需要照顾，临时到哪找看护啊？ 哎，我在医院有拿到中介名片，说可以帮忙找看护。 那种来路不明的看护工不能雇用啦。 啊？ 听说有一些逃逸外劳会假冒外配来应征，雇主未查证身份或未经申请许可雇用外籍看护，最高可处75万元罚款。 哎呦，那还是去护理站或公立救护站问问看有没有外配或本国籍看护比较安心。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大家好，我们是台一线。 我客家兄弟拄着测速照相机，油门加吹落，恁拢总拢香槟，加吹落，吹落吹落吹落，加吹落，吹落吹落吹落。 第一小队关起门窗，第二小队堆好沙包，时间有限，马上行动。 台风来时就像出特勤任务。 现在不论是住宅险、火险、地震险或台风洪水险，当然选和泰产险最保险。 我是流氓阿德。 飞越了我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说到了最近这个金足农甲子园的这个事件呢，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可说可谈的。我想应该不久的未来也可以看到它变成日剧或是电影吧。 我就被翻拍。 对，因为它其实所有的那个名字啊，或是设定，虽然它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但一切都太像设定好的，就是那个名字，包括像是从县大会开始，他们就。这一支球队他们就没有再换人了，先发9人就是9个人这样子。土生土长的秋田男儿，王牌投手呢叫做吉田辉星，听起来就是漫画中主角命。哎、欸 啊、 就主角人物这样子。然后呢一路 有吉田， 对，一路投下来呢，每一场球都投超过130球。哇， 这个设定就是蛮 过劳、嗯、就是很惨、嗯、超爆手臂这样子。好，然后呢，虽然名字学校名字叫做金足，就金是golden， 就是金色的，足是就是脚底按摩那个、嗯、哦，金足听起来很像脚底按摩店， 金足养生会馆， 但是经费却一点都不足，然后所以他们是靠募资才最后撑到最后的这样。然后在网络上面，大家都疯狂晒自己的那个募款单，说我汇钱咯，我汇款咯、嗯、这样。在这场比赛已经打完了、嗯、那其实这个那个时候大家觉得说，天哪、啊、这个如果最后是一个小虾米扳倒大鲸鱼的话，那真是太励志了、嗯、 但现实生活， 现实是他们被打爆了。嗯，但是我也觉得这样的故事，其实最近的电影啊，或者是戏剧啊，已经越来越这样的趋势了。就是在比较以前的年代，会觉得很辛苦，很辛苦，最后就一定要让他拿到冠军。对对对对，一定要就是让他最后一个完美的 ending。嗯，但其实现在会比较修正回来现实一点点，就是对他们的确是很辛苦，可是最后第一名的应该还是不是他们这样子， 这才比较像真实啊。 对，是实际的这个结果。好，那这所学校呢，最后而且昨天打得很戏剧化，是最后打，在网络上面看到说很多人透过电视转播在看嘛，嗯，打到就是还有彩虹出来助阵，我觉得这怎样，整个世界都帮你那个摄影棚设定好好，是不是太了不起了。好，秋田县的一大事啊，经过了100年哦，不是一甲子，是100年，嗯、首支打入了甲子园，在3781支队伍当中拿到了第二名，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在这边要跟你说声再见了。最后送上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 Lydia 的《星火》，也是最近上映的 斗鱼。 电影主题曲。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们很棒，拜拜。 翻转世界，亚莉安娜。用爱走出伤痛，甜翻90国排行冠军。感动全球180亿串流点听，未发片抢先白金销售认证。Yeah. Right now,